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 5年前。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走上了南京军事学院的讲台，他所面对的学生都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这对年轻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了，这位年轻人如今也成长为一名将军，他总是说自己是军队理论战线的一名老兵。他就是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原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中将。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对主人公李云龙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读的那所南京军事学院一定不会陌生。而对于原国防大学20出头的他，在那里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生涯，也走上了从尉官到将军，从年轻的政治教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转变历程。 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呢，那个时候就是刘伯承。 嗯，刘伯承。 刘伯承。嗯，但是我们军队的当时的最高学府。 嗯。来学习的都是什么人呢？ 来学习的人呢、啊？ 嗯。 最低的，那个时候是营的干部。 嗯。 最高的有上尉了，在年轻人当中，提升为当教员的。我那个时候算是比较早的一个，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最小的教员。 他们管您叫老师吗？ 不叫老师，就叫我侯树栋。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普遍都是沿用苏联的体系和教材，结合的也是苏联的情况和经验。对刚刚走上理论教学岗位的侯树栋来说，这些照搬来的东西让他觉得多少有点似懂非懂，上起课来也难免生硬。而他面对的那些像电视剧中李云龙一样身经百战的学员们，更是希望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经验来学习哲学和军事理论。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而侯树栋也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转折。 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要学我们中国自己的哲学， 嗯， 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 嗯， 这是在那个时候啊，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啊， 嗯， 不能够教条式的学习， 嗯， 啊，只是不结合实际学那么几条理论。而是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总结出新的理论、嗯、用这个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新的实践，是什么？毛泽东思想。 嗯，这个过程我在想，是不是也给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我们不再是亦步亦趋的小学生，别人说什么我们学什么。 是的， 我们自己创造理论了。 那个时候呢，还不知道毛主席啊在什么地方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话、 嗯、 这个话呢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开、 嗯、但事实上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 实际上就是，这是个非常大的顺应潮流的一个变化。 嗯， 这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不仅仅军事学院是这样，地方上同样的是这样。 嗯， 从此 侯树栋他们把手中的苏联教材换成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军事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也让侯树栋和学员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这个时候，毛主席这些著作当中的哲学思想跟您之前所学的这些哲学理论、这些思想有什么不同？ 你比如说实践论、矛盾论，是不是啊？因为呢，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以后啊，这个就是这个苏联，他那个时候都反应很大的，认为他们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啊。 是不是啊？ 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都是毛主席，这有的是很早就跟着毛主席了。我们也是在在毛主席这个领导下长大的，所以说他大家也感觉到亲切啊。那激起来了很大的学习热情。 在这段时间里，侯树栋自己也从专门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转变为主要研读一本本陆续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从中渐渐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恩列斯理论到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 那个时候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呢？跟之前相比一定是有所不同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呢，它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啊？马克思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的，它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创造发展过程，这一点呢，好像我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懂得一点哲学，这有这么一个觉悟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不光从理论上，对您个人来说，对您自己的这种人生观，又起到了一种变化的作用？ 就是说，你要学习，最重要的，你要学了要用。 学以致用。 因为毛主席那个地方是讲了两个改造嘛，一个改造客观世界，还有一个改造主观世界嘛，是不是要把改造客观世界跟改造主观世界要统一起来嘛，是不是怎么样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跟中国的世界相结合来要求自己？ 就像中国古人说的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对， 不如授人以捕鱼的这种方式。 对呀、 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您学的不仅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怎样的不断的去改造自己。 对，我自己感觉到我那个时候这跟刚一开始的时候学几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那是大不一样了。 就在此时，侯树栋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参与实践改造自己的机会。1958年，毛泽东号召军队里从元帅到初级干部都下连队当兵，这对一直从事军队理论教育工作、从没走出过校门的侯树栋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我知道在这一个时期对您人生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真的去当兵。 我是呢去了舟山群岛，那个时候正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前线，当兵一年， 这一年时间您都做什么呢？ 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打坑道，因为那个时候坑打坑道呢还都是手工的，抡那个大锤的，那是非常累的，都感觉到只要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当上一年兵，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苦你都吃过， 就在这个累的过程中也是对意志的一种很好的培养。 是的，这一年呢对我这个知道什么是个兵，知道这个兵啊应该怎么带，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整整一年的连队历练，不仅让侯树栋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兵，更让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员。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这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中，侯树栋深深感受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几年后，他又在毛主席号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乡，体验了一年农村生活。他热切期待着把这些实践经验应用到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去，参与探索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然而在随后的动荡岁月里，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侯树栋在理论和现实的混乱冲突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并开始期待一场新的变革。1978年5月，思想理论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讨论，给刚刚度过动荡时期的人们带来了变革的气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事之间的交锋，不但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在军队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侯树栋也由此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二次重大转折。 这个转折点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来说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在全国的这个学术界、理论界都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问题。 对对， 您当时也是这个大讨论当中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是的，我这个思想很矛盾。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呢？那个时候说，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啊？ 嗯。 唯一标准，这个话本身呢，是毛主席在一次批示当中写的一个批语，在实践论当中呢，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思想。 嗯。 这个思想，那我是坚决拥护的。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有人借着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贬低毛泽东。 嗯。 哎，毛泽东这样也错了，那样也错了，感觉到有一点，是不是这个问题对毛主席会有影响啊？ 嗯。 毛主席的威信会有影响啊？这个一直悬着这么一个心。 嗯。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侯树栋一个人的担心，很多像他一样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都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顾虑。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巨大考验。而在侯树栋看来，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一直到小平同志去做了一个报告， 嗯， 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嗯， 是不是啊？要非常尊重毛主席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在这个基础上面，他犯的错误也是要纠正的， 嗯， 是不是啊？这个纠正当中呢，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是的，所以说呢。小平一讲这话，我跟很多人的思想一样， 嗯， 那真是感觉到一块思想落了地。 嗯， 我们不会走上苏联那条道路。 嗯， 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的，我就都经过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思想斗争。 嗯， 我接受这个思想了。 您说的重要的思想斗争，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包括矛盾，甚至是痛苦？ 我就害怕就是像苏联否定斯大林一样， 嗯， 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列宁， 嗯，就全盘的否定了， 全盘否定， 嗯， 结果自己垮台了， 嗯， 是不是啊？ 嗯， 就怕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到俄罗斯去访问，我是团长，陪同我的那个是一个上校， 嗯， 他私下就跟我说， 嗯。 他说侯团长，他说你们中国是非常幸福的， 嗯， 因为你们出了个邓小平，那都是治人肺腑之言呐、啊。 嗯。 而经历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担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身为军级干部的侯树栋，则开始了继当兵下乡之后的人生中第三次重要实践。 那您其实也说到您有三次人生实践的这个闪光点，我们知道您其实也在和平年代但到过战斗的前线。 是，这个时候正是不是这个中越边境那个战争嘛， 嗯， 就叫我大老山一个部队、 嗯、 我就在那个地方当了一年副政委。 又是一年。 又是一年。我知道了 部队，什么是个部队，怎么样领导部队，就是我知道了我们军队的高级领导他们的实际工作，他们的实际工作的处理能力，跟他们的思维特点， 他们的思维特点是什么呢？ 他们的思维特点呢，在我看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经验很丰富，但是呢理论水平呢，理论思维能力呢是比较差一点的，这个是问题。对我在这个高级院校当中，在高级干部教学当中，给我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怎么样更针对他们的特点，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优点，是不是啊，来引导他们学习。 在老山前线，侯树栋不仅在与高级将领们的朝夕共处中真正了解到了自己的学生，更在走进毛耳洞慰问伤病员，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战地动员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了战争。 特别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打这个山头的时候要组织干死队，都是积极报名参加的，认为这是个最光荣的任务。就在这个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给他们做 我做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送他们走，送他们走以后喝酒， 你也跟他们喝酒， 每个人一大碗，喝了酒以后宣誓以后把这个碗啪一下子全都摔碎，表示这个决心。我说你看了那个上面以后啊，你看到了以后都会流泪的，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的，所以那非常受感动的。这个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战争，所以到没到过战场，听没有听过枪声和炮声，看没有看过战士的牺牲，这个问题对你了解部队，对部队应该怎么建设，应该抓什么东西，包括对我对理论的一些理解，特别是军队建设一些理论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个台阶的。 回到国防大学后，侯树栋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而他的理论著作也陆续出版。从毛泽东哲学思想民族性探源，到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回声，再到军队的生活与哲学，这几本书虽然都是合著，但也标志着侯树栋在思想理论道路上的转变过程，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变迁。 后来我发现您刚才说到了自己人生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啊，很巧它也跟这个国家的命运的重要的转折点联系在一起，或者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说您自己内心的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这个成长的历程，也是中国人集体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是的，我是非常同意你刚才这个思想，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们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是不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好的一种佐证？ 那当然，不仅仅是佐证，而是一个大发展。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讲过嘛，你不入马克思，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你跟马克思一样，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你只有超过马克思，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发展呢，它就表现了这么一个过程。我回想起来，从前呢，总是埋怨，哎呀，生活的和平时期， 啊，感觉到没有经过战争，其实这是个和平兵。 多少觉得有些遗憾。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自己身无分时，是不是啊？但是我这一生走下来之后啊，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也是经过了很中国发生巨变的这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感觉到还是很高兴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战争就是平淡的生活，还是有起伏，有波浪，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繁荣的这个时代。 除了个人著述之外，为了在军队院校中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队伍，侯叔栋还主持和参与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领导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多部丛书。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更不断重温和进一步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尽管您一生当的是一个老师，您应该是教学，但您一再用到一个词叫学习。我感觉到您其实一辈子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的，我给我自己的这个定位是个什么呢？是个理论战线上的老兵。所以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自己感觉到实际上也就是读书的一生。 读书是您人生的一种。 是的，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也不是作为一种 什么 解闷儿，是不是啊？而是呢，我是逐渐的，我感觉到它形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这就是一种看书、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它成为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我把它看成了我自己的一种生命方式。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侯树栋始终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他很高兴自己在中央和部队组织的三次宣讲活动中都发挥了作用。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下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它对今天的中国有怎样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啊，我自己感觉到啊，实际上啊，就是两句话。一句话呢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句话呢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是叫你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你要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应该走这一条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道路上，它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 比如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 是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两大成果嘛，是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对人类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的。沿着这一个路线走，在这么一条道路上，来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并且一直走到底。这就是我个人现在的一个想法。 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查出了结肠癌，侯树栋仍然坚持在理论前沿继续工作。2004年，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参加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参与研究编写《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骨干课程》的专业基础教材。侯树栋说，作为一名老兵，这是他要用生命来坚守的阵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是一个 需要很长时间努力才能完成。 当然，这个问题啊，是我这个在我这个晚年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我想我坚持到咽气的那一天啊，把这个工作呢把它搞好，真正的为我们新的一代留下一代新的教材。 我想在这个教材当中也是凝结了包括您自己在内这一代人的这个思想在成长的历程当中的这些精华和宝贵的财富，您想把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个问题呢，我总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实际上是这个延续了我的生命，因为我已经得过绝症的人，我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还在坚持着，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我在继续工作。 侯老医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折，这不仅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更是紧扣着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用侯老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用生命全程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明智。 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亲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自己的这人生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我经历了别人可能两辈子的事情。 因为自花影本身呢，我认为是舞蹈界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就是当他在舞台上的时候呢，他是毫无争议的一个第一流的舞蹈家。 但是舞蹈家转行成为一个就是说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领军人物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在舞蹈理论和舞蹈实践上，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于是就常常在表扬我的时候，就要说舞者到学者的升华。哎，那么无形中呢，人们就认为好像舞者是一个层次，学者是一个层次。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伟大的舞者是太难了，太难了，我把他当成永远没有追求到的情人，跟他告别的，所以苦练了这么久，没有得到，是这么一种状态。 自华云告别舞台是在改革开放初，1981年，遭受文革冲击的文艺事业开始重现昔日荣光，许多艺术家们带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纷纷重返舞台。45岁的舞蹈家自华云，他创造的飞天女神、孔雀等优美的舞台形象，在50年代就已广为人知。现在，他也举行三人舞蹈晚会，登上久别10年的舞台。 反正我记得观众是满满的，我去看的时候，因为很少，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有人搞的三人独舞晚会啊，很少， 所以我们那台晚会的票房特别好，到哪儿都要加演，都到你跳不动的程度，但是每次都是排着队买票，要你加场。那次我们做了一次全国巡演嘛，去了很多城市，那么人们呢就觉得那时候说什么都有迟开的花朵呀，什么姜还是老的辣呀，什么看起来你这个艺术生命还可以很长。 在全国巡演后，自华云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告别舞台。 从事了30多年的表演以后，开了一个人们认为相对完美的专场晚会之后的一种感受，就是当你得到好评的时候，反而你若有所失。 他扪心自问，难道我苦苦求索的舞境就是如此这般吗？ 我大概6岁半到7岁吧左右，我就开始弹钢琴。钢琴老师呢，在我弹钢琴的过程中发现我的节奏感呢比较突出，而且他看我的身材是比较修长的，他做主把我带到了当时天津的一个俄罗斯教师，叫 Vatenko。 这个 Vatenko 呢是跟乌拉诺瓦几乎同时期的，是列宁格勒很有名的马林诺学校的这个很主要的演员。俄国芭蕾舞老师就跟我妈妈说这是我这2年来看见的孩子里最有希望的孩子，你如果不让他学我会哭的。 为了学芭蕾做功课的时间就要做得晚，我都情愿呢、啊、因为我觉得太快乐了。有一次展演的时候，在那我还记得叫犹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俄侨的俱乐部，我已经跳《天鹅之死》和《仙女们》里头那个主要的，当时在那个小伙伴里头就是公认的小主角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有俄侨报，俄侨报就说未来的芭蕾五星将在 Vatanko 的这个汇报演出里头出现，就是指的我。所以我就说我业余搞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有天才。 资华云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资耀华是一位银行家，曾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母亲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三个孩子一直被寄予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厚望，而资华云却被红舞鞋施上了魔法，这种情况自然不被允许。 不许我跳以后，我们那时候我母亲很严格，都是绝对权威，说了就算的啊，不能反抗的。所以我那一段就是感觉我把我最心爱的东西埋葬了。有一段就是我不能听那个天鹅湖的音乐啊，不能听那个，听了以后我会掉眼泪。 1950年的南开中学，正在念初三的资华云仿佛忘记了芭蕾，他埋头苦修，是本年级的佼佼者。就在初三毕业考试前夕，父亲领他去看了一场晚会，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场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 一看以后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小的时候接触的芭蕾它是那种经典的很贵族化的哈那样的艺术，这个呢我感觉正巧刚刚解放嘛，人们对于解放的那种狂热那种欣喜他这个作品里头全表达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个艺术哦，原来艺术能那么直接的表达人们共同的心声，而且点燃人的这种心灵，我觉得这个艺术太伟大了。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第一次感受到艺术竟有如此大的能量，它可以点燃人的心灵。 整个那个人呢、啊、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哎，后来我就根本没跟谁商量，就填那个志愿的时候，他说你第一志愿如果是南开的话就保送，我就放弃保送，填了一个我要到北京去考舞蹈团。老师完全没有精神准备，都炸了，锁在那个教研室里头啊，不让我出那个教研室，就开始就这么说我啊，他们认为简直鬼迷心窍，这孩子说一时的他想玩了。 面对老师的劝解，13岁的资华云只说了一句，艺术能点燃人的心灵。 结果同时两张几乎差一天，舞蹈团那个寄过来，南开那也发榜了，哎，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晚上，我难抉择呀，因为南开啊我是很爱南开的。 1950年资华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少年班，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舞者。 他是假班的，我也是假班的，因为他原来就学过，他又年轻，条件也好，心情也好，你总是能赶得在教室里，他是最先进去的，离开教室也基本上是最后的。 真正从事舞蹈专业之后，原来设想的快乐的舞蹈生活却变得长日漫漫，单调枯燥的动作一遍遍的重复，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他想，赵飞燕能乘风而去，为什么我跳离地面一寸都是这样难？ 但是因为舞者在锤炼自己身体过程太艰难，一睁眼就是重复同样的动作，几乎是无穷尽的。因为邓肯说过一句话，就是最自由的身体表现出最高的智慧，而自由的身体不是唾手可得的，不是天生 就有的，是经过非常艰苦的锤炼，把你自然生理所能够达到的幅度、力度、速度练到人们不能达到的那种状态，练到一个自由王国的程度，去表达特定的意蕴和塑造人们过目难忘的形象，你说这是一种什么高度？ 渐渐的，自华云体验到了一种身体铸炼过程的快感，他可以把腿轻轻地抬到180度，可以腾空大跳，在空中保持各种瞬间造型，他可以快速旋转，可以稳稳地用足尖独立支撑身体的重心。但是这就算是会跳舞了吗？正当姿华云对舞蹈还充满困扰与迷惑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他称为幸福来得太早的事件。1951年，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大型对外交流团，在庞大的300多人的交流团中，15岁的姿华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哎呀，就是那样，他也非常天真的，人家都把他当个小孩看，很亲切，那会大大咧咧，他戴着手表，我们那有的时候没有手表，他说戴着手表最好的。哎，上厕所就不小心洗脸，咣当从脸池窟窿就掉下去了，回来我说，哼，我把那手表呢从那尿池里掉在那铁路底下去了，完了。我说那将来回去让你爸再买一个，我当然他得给我买了。那会儿他比较大大咧咧，他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要优越得多。 此次出访，姿华云不仅大开眼界，而且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参加的西藏舞《游春》获得了国际金奖。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民族舞蹈所获得2枚金质奖章之一。但这位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在回国后却遭遇了最深刻的一次职业危机。 因为我从得了奖回来以后呢，我觉得哎，民族舞蹈也挺好跳的嘛。完了，一跳就得了个奖，然后2年1次联欢节，要是老去老得奖，不就舞蹈家了吗？我就想的特别简单。但是没想到，真正要学民族舞的时候，我们请很多艺人呐、啊，真正的那个。就是民间艺术走出去请缨来学的时候，我比小伙伴都学得差，因为我整个的线条啊是比较长的。那时候民间舞都是那种很就是很土的，很原生形态的那种，我的身材和我的感觉，我的什么东一下子不适应，所以我忽然觉得自己刚得完奖回来挺得意的，比人家高一级，怎么一下子学习民间舞来觉得又笨又差。 因为芭蕾学的是开绷直立，就是非常挺拔的，但是中国民族民间舞是其实很松弛的，而且呢一个是往上一个是下沉，这两个感觉是很难找的。 他不会露身手呀，大哥我多苦啊，大哥我不该干这个，我应该跳芭蕾去，他不会，他困惑只能在他心里，他不会跟别人表露出来，他就是几十年就这么个人。 实际上我解决民族舞的爱还是因为我到田野考察去了，就跟农民一起生活以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只有这种舞蹈形式最能表达人的心情。如果我那时候在大家过年哪走秧歌串街的时候，我忽然跳起芭蕾舞的话，完全不能表达人们的心声。这种情况下我才就是真正爱上民间舞，我觉得没有一种舞蹈能那样的确切的典型的深刻的表达人们当时的那种情趣。哎，所以我就想起那个莱姆托夫的那首诗，就是他要在夜半更生看醉醺醺的农民跳那个跺脚的舞蹈，实际上就是俄罗斯舞嘛。他在祖国里头把他看农民跳舞写到他的祖国的最后一句的话，我觉得他把民族舞蹈是看成祖国的血脉嘛，所以一下把我对民族舞蹈的爱就提升起来了。那以后好像我学起来也快了，也能够掌握它的要领了，也有兴趣了。 现在舞蹈之路的远征才刚刚开始。1954年，资华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获演双人舞《飞天》。《飞天》是他的恩师戴爱莲的经典之作。这位著名的舞蹈家青年时在英国学习芭蕾，回国后致力于中国民间舞蹈的挖掘和传承。 他这个《飞天》等于是第一次把传统的京剧长寿技法和静止的飞天的形象结合起来，创造一个第一个敦煌题材的舞蹈，又是女子双人舞，所以它的吸引力是很强烈的。 戴琳先生所以选上他是有智慧，是有眼光的，他适合跳飞天。正因为跳了飞天他的名气更大，正因为跳了飞天他在中央歌坛最早他就是我们的独舞演员。 而现在要跳飞天，资华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长绸技术问题。一条舞绸长达12米，需要它完全用臂力舞动，从而营造出飘飘欲仙的舞蹈形象。 我们学的那个绸子是没有棍儿的，要真正的有基本功的，跟京剧演员学，学走到很冷的佳木斯啊，哈尔滨那边有那个吴瑞兰，有一个京剧演员教这个。啊，我们练的提鞋提不起来，梳头梳不了，胳膊完全疼得不得了那样练，然后把那个绸子的功夫练出来了。他就告诉我，你要有扔鸡毛的手腕和这个气的这种感觉，你才能把那个没有棍儿的绸子耍好。那时候你那绸子才感觉像是就是这个手臂的延续。 他绸子的功夫是相当好，他很少在台上呱一动打上了，一打上这个节目就完了，断了。 那么开头你跳飞天的时候，你当然注意力主要在千万别缠绸子，只要这场下来绸花耍得顺，没缠，大概齐的那些技术动作都完成了，就算很阿弥陀佛了。我记得第一场是给那个艾德里招待，在怀仁堂招待那个英国首相艾德里出访，戴先生在台上给我们铺绸子，差点开幕没来得及跑下去，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紧张的就是想千万别缠绸子，只要不缠绸子就是胜利。 在舞台上，资华云全神贯注地舞弄着每个绸花，也因此时常获得掌声，他不免有些知足。但渐渐的他想，飞天就是耍绸花吗？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却被一种更深的痛苦牢牢俘获。 就是我对舞蹈的理解越深，我有一个理性的标准啊，像那个法官那样批判自己跳的东西。但艺术呢，又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忘我，所以总感觉是两个自我。一个呢是你那个舞蹈的意境，你应该很忘我，很激情的去跳；一个又觉得，哎，我的手是不是应该高点？是我的身体应该正一点？是我眼睛看那儿更好一点？有一次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是荷花白荷花的弟子，我只有一次那一瞬间，我感觉完全忘了。哎呀，我简直觉得我那么舒服，我随风出来了。刚一出来，这个步伐就大了，叭就摔了，就出了一个大的事故。 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他好奇民间舞蹈为何呈现不同的形态，为什么有的舞是这样跳，有的却是那样，舞蹈动作又是如何在漫长岁月中演变更替的。这些思考将在40年后成为他理论研究的动力与方向。资华云对舞蹈思考的态度已经显现出作为研究者的轮廓，理性与感性在他的身心中各自为阵，交织如马。如何才能到达心神合一的神圣之境？他确信随着时间的积累，将会渐渐接近答案。 快到30岁的时候，刚刚有一点点可能，就是理解和形体的这个成熟度啊，有一点点可能接轨，而且呢也有一些自己想自编自演的晕染，啪就文革了。 我们歌舞团的校舍都冷冷清清的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练功了， 那时候紫花园，我的爱人还有叫杨素珠，都是每天早上起来到大院里捡上煤球钱碎砸，把那个大的教室那大炉子把它弄进去，弄用柴火包子点上，燃烧起那家煤来，把屋子整个都是烟。那当时是很艰难，因为你不知道你未来是什么呢。你进大会堂子呢，我们想想啊，什么时候还能进去呢？可能这一辈子进不去。在那个状态下，大家都逍遥了。你那样子，人像个疯子，他妈将来要干嘛呢？还去弄点上煤球，还让大家练功啊，一块练。 文革过后，紫花园重新现身舞台。1981年，由紫花园发起，并和两位舞蹈家姚珠珠、王坤合作的三人舞蹈晚会开始在京津两地上演。他们在晚会中完成了许多舞蹈新的探索。不过，让紫花园感受最为新鲜的，还是10年后再跳他的成名之作《飞天》。 到文革以后，经过了那样一个失去自由啊，被赶下舞台，受到严重冲击以后，对什么是自由啊，什么是对于那种生命美好的向往的那种东西，是带着更深刻的体验的。所以文革以后我跳飞天以后感觉非常新鲜。 带着10年挫折给予的人生体验，紫花园开始懂得了怎样用绸带来倾诉。他说，我终于从耍绸子的境界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当时的报纸这样评价，三位舞蹈家达到了形体所动，心神随之的境界。但是在各方的好评中，紫花园的感觉却是怅然若失。 但是对于飞天的理解加深以后，他的那个就是绸子扬起的一瞬间，你在空中要有一个造型，那个造型已经不完美了。所以每次跳的，后来我改成了滑翔，有的弹跳我改成滑翔，那就是不得已求其次了嘛。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节目，就是后来也是自己觉得跳的不完美。但是群众的那种热情，每到一个城市加场什么，又很鼓舞你必须演下去。 1983年，就在三人舞蹈晚会完成全国巡演后，紫花园正式为自己的舞蹈生涯谢幕。 这就是你心中的那种舞蹈境界啊，你的理解达到更高的高度了，但是你的形体呢，追不上你所心中追求的那个高度了。所以呢，我就戛然而止了。那么在那个过程中呢，我就回忆我对于舞蹈表演和这个舞台美学的那种，舞蹈美学那种追求的过程中，我就写了，完成了我那篇散文，就是《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我心中的舞蹈。 文中说，舞者真正的悲剧在于，当你的形体充满青春活力，具备最大限度的可塑造性时，你不一定真正懂得舞蹈世界的奥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似乎练功就是一切，却不知去往哪里。而当你走向成熟时，形体也开始老化，形形体魂终难合一。紫花园探索舞蹈世界，直至洞悉舞蹈背后爱恨交织的残酷，是在47岁。日后他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探索舞蹈世界的真意与奥秘。1987年，紫花园被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时隔3年，他就与王宁等学者合作创建了舞蹈生态学，用语言学、数学与舞蹈研究三种学科的交叉与合作，解决了对舞蹈形态的可操作分析。 把我多年来跳民间舞，从很笨，我比别人学的笨， 后来我去探索规律，然后我再考虑每种不同的民谣舞的特征大概是用什么要素构成的，节奏型啊，呼吸型啊，显要动作部位和它的流程啊，还有步伐什么，逐渐我把我跳民谣舞中间存在的困惑，我把它提炼成特征提取、因子分解，无论是教学应用，无论是编导下去采风提炼特征，他一下子觉得有可操作的东西了。 1994年，该书入选世界人文科学交流中心100本书目之一，被称为中国当代唯理性艺术论的代表论述。今天资家三姐妹都不负双亲的心愿，分别成为了国际关系、空间物理和舞蹈艺术领域的著名学者。 我要写我的回忆录的时候，我的回忆录的名字就叫半瓶子醋自述，就是我无论跳或者我无论做学术研究，好像还是在处在半瓶子逛的这个状态，但是由于它有空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攀升，而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如果什么都齐了，我觉得那就还不如告别世界了。你不能再出什么成果了，你活着干嘛呢？对吧？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00。